香港女歌手演唱了 Ed Sheeran 这首 Shape of You， 但是因为现场 live 的版本呢，一直被质疑说是改编很失败呀，被说成是毁了这首歌啊。我不知道你那天晚上有没有在家里面守着电视机看他的现场演唱。我后来是很认真的重新回听了一遍，因为我发现电视看的时候会分散你的很多注意力，只有当你用耳朵认真去听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辨别出他到底有哪些可能是让你觉得改编的还不错的地方。我听完之后发现的的确确他演唱的 Shape of You 的这个版本跟 Ed Sheeran 的原版改动的地方很多，以至于你第一耳听上去会觉得他完全唱的是另外一首歌嘛。但是呢，因为他有自己非常好的律动和节奏感，而且他要呈现和表达的风格已经不局限在 Ed Sheeran 这个版本当中，其实你会觉得听上一遍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姑娘唱其实还不错的。而且本来我对他印象也特别好，因为第一期的时候他演唱了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 Lady Marmalade，所以那种惊喜的感觉在我的耳朵当中还存在着。好了，我说就是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出现的那位香港女歌手张天啊，因为其实她的开口说话的嗓音跟她唱歌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女孩音域非常广，很有期待感。下午的3:0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其实今天我的这个嗓音呢跟平常直播的时候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嗓子发炎，我的嗓音开始变得爷们儿了，有没有觉得是的？欢迎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跟戴丽保持互动和联络，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如果下了节目之外呢还有一些私底下的联络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普通的 disco， 我们普通的药， 找到 V 字认证戴丽， 我最爱的普通音乐，踩着普通的鼓点，世界随着我旋转，就像我普通的开始单曲循环，跟着普通的节奏，身体普通的抖动，这普通的一切都变得普通。 我如果现在跟唱的话，可能会唱出这样一种嗓音被撕扯住的感觉。上一周的时候，汪峰就说你这首二次元的普通的 disco 哈，但是确实出场非常非常的惊艳，这首歌的效果特别好，旗开得胜，也获得了观众现场观众的支持的票数也非常高。那今天晚上据说汪峰他会继续走冷门歌曲的路线，带来一首更加冷门的歌，叫做下坠。也是要用这样一首歌向歌坛默默耕耘的原创音乐人们致以敬意。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with the fall. You gave me nothing at all, but still you're in my way. I'm digging, borrowing, steal at first sight, and it's real. I didn't know I would feel it, but it's in my way. Your stare was holding, ripped jeans, skin was showing, hot night wind was blowing. Where you think you're going, baby? Hey, I just met you. Oh, yeah. 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看到了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给我发来了四个字，加油二姐。嘿呀，后面的标志没有看到，但是有你们的鼓励，我觉得这个周五下午好像嗓子会好很多。还有 Lindy 说手机快没电了，马上要换回收音机继续收听 FM974。 你看手机没电的时候需要充电，我觉得其实对于 DJ 来说，当我们的赖以生存或者说需要工作的这个嗓子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充电的时候。我希望可以以周末的方式来好好的充一下电，然后呢也可以让自己在周末的时候好好的晋升，养一养嗓子。而且看到了猫 CC 遇见丽江的晴天，看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了当年去束河古镇，会特别特别喜欢束河古镇的那个下午的时光，赖在一个小酒馆里面晒太阳，然后呢你慵懒的完全不用担心，不用看时间，不用看手机的时钟，你只需要慢慢的享受这样一种慢下来的感觉就好了。然后呢也可以在洱海去看一下那的风光，你会觉得所有的烦心的事情或者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在那一秒钟静止了。

笔记本当中记录的丰富的自然景象和千奇百怪的探险际遇令人惊叹不已。大山纯子所著《奇迹纪物商》近日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没有华丽的装饰，一家隐藏在都市里的平凡纪物店却是许多人的归宿。双目失明的店主不会过问客人纪物的来龙去脉，只是静静聆听每一个人的心事。书中的六个小故事看似独立，又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世间百态通过六位叙述者的口吻娓娓道出。诗集《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诗集精选了藏地诗歌作品近200首，共5卷。这些诗充满了对生存本身的同情，展示了诗人近年来对诗歌语言的研究。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到了2018年的1月26号星期五的下午的3:33。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北京音乐广播。刚才片花里面一直在强调说，在2018年我要不断的锤炼和锻炼我的唱功。当然，这个唱功呢，不是只像嘴上说说而已的哈，很多时候在私底下，不一定非要说进专业的录音棚吧。但很多时候呢，你肯定要试着唱一唱一些你喜欢的歌啊，然后去练习一下啊。然后这段时间，准确说上一周，我有在做这个事情。刚刚过去的3天4天时间当中，我在不断的练习一首歌，但其实练习的次数也不多了啊，因为比如下班回到家里之后，忙忙活活，收拾完孩子，吃完晚饭，可能基本上已经到了晚上的7、8点钟、8、9点钟的时间，也不太好高声的去练习这个唱歌，会影响左邻右里的休息。好了，不多说了。先给你打点预防针啊，歌唱的不是太好，但是我想呢，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意，只求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给你带来一些些乐趣。 在全民 K 歌发现了这一首歌， 不，小青不是这样的，小青， 这个白素贞有点唠叨。 青城山下白素贞。此生啊啊啊，心修苦练来得到，脱胎换骨变成人啊。 梦也不自由，爱 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哦，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 前方高能，前方高能。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山。啊啊啊！青城湖连来的。 真的是，我觉得我也真的是豁出去了哈，因为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呢，一个是我很喜欢这首歌，表达对于这首歌的喜爱之情，而另外呢，我觉得确实是要有带动作用嘛哈，起个表率作用，抛砖引玉先谈不到，最起码我觉得先锻炼一下开嗓了。这首歌即将听到，这首歌名叫《你点的歌救了我》，刚才我唱的歌，你别说，你唱的歌杀了我都行。 我们是 和你一起唱。 天生歌姬阿琳和 J 双一位新人来合作的歌叫做你点的歌救了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费劲说啊赶上福利了，有吗？这是引号的一句话吧。大冬天说你怎么唱都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真正的小青已经冬眠了。对，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还真的不敢在冬天放这样一首歌，小青也好白娘子也好会灭了我的。刚才在最后一千年以后那段副歌的最后的部分，我真的有跟着唱，原因很简单，我就要遮掩一下我唱的跑调的部分。确确实实我还需要再练习，而且告诉给你是很多事情讲原本擅长的，但是因为很长时间不练习就会变成你的弊端。我是齐秦的版本，下午的3:47，马上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我是戴毅，再次提前祝愿你周末快乐。稍后在4点会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快乐，下周一见喽，拜。 海豚从眼前飞越，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